隔着一片海，互不打扰。我是一座离岛，人海边的离岛，世界和我礼貌微笑。不担心我这岛居民太少，人口的密度就这样刚好。我是座小小岛，装不下的烦恼，观光客们下回清早。怎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，谢谢谁为我祈祷，可是我并不困扰。谁能够决定谁怎样最好，我梳理得很舒服，不想治疗。这种距离对大家都好，就隔着一片海，互相远眺。我是一座离岛，人海边的离岛，世界和我都不无聊。怎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，谢谢谁为我祈祷，可是我并不困扰。不担心我这岛居民太少，来过的朋友们都住下了。我是座小小岛，容易满足的小岛，懂得人懂得就好。我是座小小岛，心满意足的小岛，我爱的人爱我就好。